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日，农历7月20，北京阴28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特别报道喜迎19大，湖北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传统优势要现代效益，激发农业发展新动能。 李克强在天津考察职业教育时强调，办更高水平教育育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八月军民物价温和上涨，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 前八月三四线城市住宅用地溢价率达50%，创历史新高。 农业部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农药大检查，重点查处非法非标生产、违规经营、超限使用农药的行为。 海南打造12345综合服务热线，服务群众马上就办。 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故事播出父子矿工的煤炭情。 飓风将登陆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超过500万人紧急撤离。 以下是详细内容。 喜迎19大。 农业大省湖北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传统优势要现代效益，以改革带来的活力耕耘希望的新田野。请听报道，供给侧改出湖北农业新动能。采制央广记者崔彤、张毛青、林书。 仲夏时节，武汉百年小吃街户部巷时刻摩肩接踵，最受欢迎的莫过于小龙虾。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专营小龙虾的饭店总数已经超过肯德基中国门店的3倍，而小龙虾产量占到全国57.4%的湖北省，更是借助这只小小的龙虾创造了723亿元的产值奇迹。走进湖北潜江市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华山水产公司，可以看到由虾衍生的产品多达上10种，印着多国文字的包装袋琳琅满目。公司办公室主任刘时璇自豪地说，高峰时每年2100多吨虾仁从稻田走向世界。此外，由虾壳提取的甲壳素已经成为出口最稳定的产品之一，每吨售价可达10万元人民币。 我们做的保健品就是做这个甲壳素，是剥虾肉剩下的虾壳变废为宝，现在是一年可生产2000吨，原来就是粉剂生出口嘛，现在自己打自己品牌了，提高了附加值。 16年前，潜江市创造性的尝试在稻田里养殖小龙虾，开辟了虾稻共作一田双收的试验田。与潜江市比邻而居的建立县也不甘示弱，仅去年一年，县财政一口气拿出的奖励资金就有500万元，鼓励农民大胆闯大胆试。建立县在成为全国水稻第一县数十年后，又在今年为自己赢取了一顶新的桂冠，中国小龙虾第一县。建立县水产局副局长李师模说，改革有红利，百姓劲头足。 老百姓就是调结构，这么模式的项目搞什么，对比单种稻谷的收益增加3到4倍。 同样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福娃集团，在稻米行业耕耘20多年后，创建了全国最大的虾稻共作基地。福娃集团发展部总监方斌说，小龙虾的出现让传统水稻的种植、增收、流通模式又一次革新。 你到我基地上面看不到一个农业袋子，我的这个水稻跟前面的这个水稻不是一个水稻了，我的品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原来那个米我只能卖3块钱一斤，但是我现在这个米可能卖5块钱一斤，卖6块钱一斤，甚至更高。 从养殖到加工，从餐饮到电商，这条综合产值近1000亿元的产业链在荆楚大地不断延伸，未来如何继续深化发展？湖北省潜江市副市长刘斌点出了其中的精髓。 坚持一个生产深度融合，创新方面进行带动，体现出我的小龙虾新模式的研发、新产品的开发、产业链的延伸。 目前湖北省虾稻共作面积达到465.2万亩，连续10年全国第一。一只虾引发的农业改革正在荆楚大地遍地开花，渗透到各行各业。一粒米背后是2次写进中央1号文件的沙洋暗湖连片耕种的农村土地改革新范本，一碗茶背后是欧亚万里茶道百年沉浮后本土产品国际化的新思路，一壶油背后是油菜第一大省探索双低优质油菜保护区的新跨越。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 王红林。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还有一个改制，怎么培养农业新动能，新动能新动力从哪里来，就从农业农村啊这个改革来，要全面激活农业生产要素的活力。 在第33个教师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8号来到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考察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并看望慰问师生。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以培养职业教育师资为主要任务的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李克强走进工程实训中心，看望这里的工匠之师。他说，你们不仅讲解书本知识，同时传授职业技能，不仅引导学生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同时培育学生修炼匠心格物致知。 我们讲到教师的时候，一般都认为是教书的教师，但你们的特点在于，你们不仅教书，而且你们教他们动手，对，不仅教他们如何读，还教他们如何做。所以刚才学生们给我一个片子，叫做质量之魂成语匠心。你们既作为教师，是我们过去叫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们塑造他们的或者是引导他们的灵魂去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啊，而且要有高尚的品德。与此同时呢，你们又培育他们有匠心，让他们能够观察这个万物，我们过去古代叫做格物致知。 这所学校的一大特点就是构建了双师型本硕博职教师资培养体系。李克强对学生们说，你们毕业后既是老师又是师傅，希望你们既像老师一样传授职业技能，又像师傅一样传承工匠之道，培育铸就大批中国制造的合格人才。 因为你们不是一般的工匠，你们是工匠之师，你们要培养出来的工匠让他们能够心专，那就需要你们有更广阔的知识，更雄厚的思想。老师和师傅及你们一生，老师要传道，师傅授业，传道授业之后在你们身上都体验。 看到大师工作室制作的超精密数控加工零件，李克强说，我们已经有精密制作工艺，但是在生产普通日用消费品时总是差不多就行了，要让工匠精神渗入到每个产品的每道工序，使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而且品质卓越。 要通过你们这些大师带出大工匠，然后由工匠之师带出大量的工匠，这样遍布中国的各种类型的各个方面的企业都能出精细的产品，这样中国制造就升级了。所以要靠你们，你们是使中国制造将来能够跃升的重要的支撑力量。所以工匠精神一定要渗透到全社会，渗透到每一个制造环节，渗透到每一个产品的每一道工序，这样我们中国制造才能够从过去叫做物美价廉但是质量不高，才能够变成物是美的，更重要的质量高，高质量靠你们了啊。 临别时，李克强向学校师生们送上了教师节的祝福。 在教师节到来前夕，向你们致以教师节的祝贺。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专家分析，目前不存在通胀压力。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八月 CPI 中，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其中汽油和柴油价格、医疗服务价格、居住类价格继续出现不同程度上涨。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物价的这种上升符合市场预期，未来 CPI 同比涨幅超过2%的可能性不大。 未来几个月，随着翘尾因素的回落，以及天气可能会逐渐的走向平稳，因此呢 ，CPI 应该也会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态势。应该不会出现价格大幅度上升的这种状况。 八月 PPI 环比上涨0.9%，其中钢材、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涨势突出。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立群看来，未来 PPI 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生产资料的供给能力还是很大的， 就是我们讲这个产能过剩啊，实际上特别在上游的这些领域还是比较明显，只要市场的价格信号有一些刺激，那么相关的这个生产增加的潜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这个生产资料价格不会持续保持上涨这个态势。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283个三四线城市的住宅用地成交金额达9830.3亿，平均土地成交溢价率超50%，创历史新高。专家分析，受政策和市场因素影响，今年三四线城市土地市场仍将持续活跃。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今年三四线城市土地市场持续升温，前八个月溢价率达到50.25%，出现溢出效应。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分析原因称，一方面在托底盖帽去库存的政策影响下，开发商回笼一二线城市资金后，更多选择到三四线城市投资；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土地本身价格绝对值较低，市场活跃度目前较高。 土地价格虽然说也有上涨，但是绝对值的话，现在比一二线也还要低很多。 值得关注的是，时下正值楼市金九银十阶段。张大伟表示，与往年不同，今年会首次出现分化严重的现象。 今年的话，一二线在调控的影响下非常冷清，但三四线的话，现在来看其实还是比较活跃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今年七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3亿平方米，降幅约14%，大部分城市不存在明显的库存积压问题。张大伟认为，到今年年末，如果没有重磅的全国性调控政策出现的话，三四线城市还会继续升温。 因为现在政策还是主导了市场的变化，所以如果说楼市政策目前三四线还是去库存为主导的话，起码今年三四线还是会持续活跃下去。 针对近期涉及农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反映出个别地方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存在一些问题，农业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农药大检查，重点查处非法非标生产、违规经营、超限使用农药的行为，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央广记者孙莹、沈静文报道。 农业部在通知中提出，农药大检查重点检查农药许可证件是否齐全，原材料采购与产品生产销售记录是否规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 通过这样形式上的一个检查，主要的呢要督促所有的农药的生产企业必须呢要在许可的范围内来进行生产。我们的农民的用药这种意识啊比较差，他只说呢这个生产杀菌效果好，他不太注重呢其他方面的话对食品安全啊所带来的影响，对农民啊进行管理呢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农药生产源头上控制其实呢是一个治本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 此次农药大检查还要重点检查农药经销商是否存在违规销售高毒农药、无证农药、假冒伪劣农药等行为，高毒农药是否定点经营、专柜销售、实名购买、台账记载。农业部还要求检查科学选药用药情况，对重点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及统防统治组织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违规使用高毒农药的情况，是否超剂量、超范围、缩短安全间隔期使用农药。 在海南省海口市，12345服务找政府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游客和居民遇到了疑难问题，只要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紧急办件半小时内处置，投诉类办件不超过48小时。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服务态度，令群众满意度达到92%。请听央广记者朱勇的报道。 近日，住在海口市琼山区振发路的一位市民致电12345，投诉楼下的炒粉店有油烟污染。话务员接到投诉后，立刻在电脑上生成工单。琼山区政府接到工单后，指令琼山区城管半个小时内赶到现场拍照取证。同时，琼山区食药监局、工商局、环保局也相继到达现场。琼山区城管局凤翔中队指导员郑仲壮， 各个部门认定各个部门的职责，认定结果出来，我们就会按照法律来处罚，该洗地的就洗地。 就这件事，他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 对， 为了杜绝多部门处理时出现推诿扯皮、不作为的现象，海口市纪委组织部、市政府督察室联合入驻热线服务中心，同时出台了监督考核问责暂行办法、首问责任制等多个文件。居民和游客投诉的每个办件，12345热线中心都会电话回访，群众满意了才能算办结，否则相关职能部门要重新处理。 此外，海口市还完善网格员机制，基层网格员和各职能部门可以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服务市民游客。海口市委常委、副市长顾刚： 通过12345的工作呢，我们能够建起我们党和政府和百姓之间的一个连心桥，转变政府的职能，把以前呢百姓有事情来找政府，变成现在百姓有事情来指挥政府，政府主动的上门来解决问题。 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故事。 就业是民生之本，未来5年，我国煤炭钢铁基础产业调结构去产能，如何解决好受到影响的100多万煤炭钢铁职工饭碗生计问题，将是新的考验和挑战。山西晋煤集团53岁的矿工翟二勇和他的儿子翟浩浩，在这去产能的大潮中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痛和断？他们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请听父子矿工的煤炭情。采制：央广记者岳旭辉，山西台记者王进。 在古树院矿井口上方，祝福平安的匾额依然高悬，但井口运送矿工的索道早已停运。53岁的矿工翟二勇常常不由自主走到井口，回想起昔日热闹场景。 过去的时候，把门口楼道澡堂门口都是一伙一伙的，现在上班的工去都是七零零的，就几乎没人。送工人走的时候呀，站到跟前看的时候都掉了泪了呀，人就这么分流走了。 靠着挖煤，翟二勇养大了一儿一女。2009年，18岁的儿子翟浩浩子承父业，也穿起了蓝色的矿工装，做了一名矿井皮带看护工。然而，随着煤炭去产能逐步推进，古树院矿濒临关闭的消息还是渐渐传开。翟浩浩 在井下干的也挺好的，也习惯了。有时候在想，突然一下上了井是个什么感觉？什么都不会，脑子一片空白，你要重新的学习。 为了给职工谋出路，古树院矿提出了多元开发、多种经营的发展思路，发展非煤产业，投资1500万成立万德福超市。翟浩浩决定去应聘超市保安岗位。 你见了人你得说你好，欢迎光临。刚开始的时候你不好意思，紧张，迈不出这个嘴，自己反复的心里挣扎挣扎，练上2-3天也喊出来了。 截止今年8月，古树院矿已经分流安置职工3100多人，未来还将有近600人需要奔向新的工作岗位。翟二勇再有几年就要退休，眼下他留在矿区安检科，儿子翟浩浩也越来越熟悉自己保安员的岗位。由于工作努力，去年底还被提拔为安保部经理。 下一步就是想干内在的，学学营运知识，把营运管理那些摸透了，这就是没白来超市一回。 特别报道：心为祖国澎湃。今天播出卢海龙《熊熊火焰点燃报国壮志》。采制：央广记者马哲。 2017年5月18号，一团蓝色的火焰在我国南海神湖海域的钻井勘探平台上被成功点燃，它宣告着我国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取得成功。试采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是卢海龙，他同时是国家千人计划的入选专家。 出乎意料的顺利，今年的试采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就是数据解释啊这方面的工作。这次试采之后呢，我们可以说是在某些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了，已经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来讲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卢海龙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1991年他赴日留学，2014年在海外闯荡了20多年的卢海龙通过千人计划回到国内。卢海龙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决定无疑是对的。 很多人实际上都是有个回国的考虑，正好呢国内呢对这方面支持力度很大，我的国外这些经验呢知识啊，就是对这个项目还是有帮助的。回来之后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做成这么大的项目啊，所以我觉得回来是对的。是后续的话，在这次数据的解释、经验教训的总结的基础上，咱们中国可能还会再会进行第二次这个试验开发。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武警陕西省总队咸阳市支队8中队2班班长郑明岗身残志坚，追梦前行，荣膺武警部队10大标兵士官，荣立2等功。请听报道：强军路上的追梦战士。采制：央广记者孙重峰、张博洋、李潘奇。 李明，提前移位位置。 陕西马栏山区的武警咸阳市支队8中队器械训练场，2班长郑明岗正在做双杠3练习示范。 好好好， 看起来像个正常人的郑明岗，3年前却因动脉血栓、脉管炎完全截去了左小腿。 如今装上假肢的他不但重返班长岗位，还保持着中队三项训练成绩的最好记录，就是射击、器械和五公里越野。 我的梦就是当一个好兵，我从来没有放弃，我从来也不会屈服。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护士长杨艳曾指导郑明岗进行假肢康复训练，他说郑明岗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了假肢适应。 每次做完功能锻炼卸假肢的时候，他那个残端都是渗血，时间长了都磨出的是老茧。 而郑明岗却说自强者胜，自胜者强。 有困难的那条腿已经截掉了，剩下的就都不是困难。 指导员李晶， 我们一天跑一趟，他就早上在一趟，再跟部队再跑一趟，晚上他是一个人跑到训练馆里面，俯卧撑一个坐下去摔倒起来继续摔。 郑明岗的未婚妻王杰， 他呢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也是我最爱的人，也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武警咸阳市支队政委王小平， 郑明岗顽强拼搏实现了他做个好兵的梦想，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我们当代军人的精神追求。 传承百年的国粹经典，演绎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老成英忍辱负重，十五载忠血冤仇。2017年9月10号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由著名京剧演员杜振杰、张惠芳演绎的经典剧目《赵氏孤儿》，敬请收听。 新闻动车组，2017年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举行，国内首列小编组城际动车组下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10月1日起实名售票和验票，请听报道。 今天我们在讨论中国企业如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2017年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拉开帷幕，论坛举行了12场平行论坛和3场专场活动。“一带一路”区域和企业发展新机遇论坛最受关注，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徐阳表示：“ 仅仅我们依靠我们本国相关企业的优势的整合，抱团取暖，共同来去发展，以克服我们相互的这种业务上的一个壁。” 中国企业500强高峰论坛已经举行16届，本次论坛参与企业代表突破1000人，超过历届。今天论坛将发布2017中国企业500强、制造业500强等榜单。央广记者范存宝、刘天思，南昌报道。 我国首列四辆编组的 CRH6A-A 和 CRH6F-A 城际动车组昨天在中车青岛四方汽车股份公司下线，这是首批采用小编组的 CRH6 型城际动车组，标志着我国城际动车组已形成谱系化。中车四方技术中心主任设计师王学亮介绍说，小编组城际动车组是针对城际铁路客流具有潮汐性特点而研制的，既可以四辆编组单独运营，也可以重连成8辆编组的列车运行。 另外这个车设置了2+2座椅，重进车要适用公交化的运营模式，旅客有乘坐的、有站立的，留出更大的空间来增加它的载客量。 央广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李月峰，青岛报道。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从今年10月1号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实施游客限流和实名制购票检票，每天最多承载游客65000人，超出后将停止售票。游客购票检票时需携带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证件，游客可登录博物院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号购买7天以内的门票，也可以在景区现场人工售票窗口凭有效证件购买当天或预购第二天的门票。秦始皇陵博物院副院长张岩提醒游客， 提醒一下游客，首先要带身份证，第二个要提醒大家尽量线上去购票，在2号到6号，按往年过去的数据来分析，这都是高峰期，要来之前尽量是错峰。 陕西台记者拓子云西安报道。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举办的优秀青年代表学习王瑞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 北京市代市长陈吉宁日前就北京市住宅供给和房地产调控工作表示，确保今年房价环比不增长。数据显示，北京新建商品住房价格连续11个月环比不增长，二手住房价格指数8月份环比下降0.8%。 以扩大开放合作、共享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对外合作推介会暨驻华大使交往年会昨天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开幕。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持续开展的第一轮中央环保督查目前已实现31个省区市全覆盖，各地情况表明中央环保督查有力推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有效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 人民日报指出，环保部门对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就应零容忍，无论对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要一视同仁，严格依法查处，绝不搞看客下菜。 今天是我国第33个教师节，不久前浙江乐清市90后女教师陈盈丽在罹患癌症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强忍病痛，坚持给毕业班上完最后一课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人们，也赢得了人们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崇高敬意。 新华网评论指出，陈盈丽从小喜欢当老师，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她普通而美好的梦想，平常而简单的人生，因为执着的追求而感人，因为无私奉献而伟大，涌动着触动灵魂的深沉力量。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报，正在中美洲肆虐的飓风艾尔玛将于当地时间10号登陆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该州超过500万人撤离。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左右，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指出，正在古巴沿海徘徊的艾尔玛一度出现减弱之势，降为3级，风力维持在每小时125英里。但该中心此前表示，当艾尔玛抵达佛罗里达礁岛群之际，很可能又恢复5级飓风的威力，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160英里。面对可能的损失，美国佛罗里达州从当地时间9月8号起到11号放飓风假，已有560万佛州民众撤离至临时避难所，约占该州人口的1/4。然而，大规模撤离引发的严重交通拥堵、燃油供应不足、航空运力有限等问题，成为当地民众撤离之路上的拦路石。根据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统计，艾尔玛将创下自1992年飓风安德鲁以来侵袭美国的最强威力飓风。此外，正盘旋在大西洋海面上的另一股飓风河西已经升级为极为危险的4级飓风，目前的行进路线与飓风艾尔玛大致相同，因此几天前才遭受艾尔玛重创的加勒比海地区恐怕灾难将会重演。 国际排联女排大冠军杯昨天结束第4个比赛日，中国女排以3-0击败欧洲传统强队俄罗斯。随着美国以3-2击败日本队，中国女排提前一天确定夺冠。今天中国队还将对阵东道主日本，此次是中国队时隔16年再度夺得女排大冠军杯。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特别策划专题片《巡视利剑》录音剪辑第2集《政治巡视》。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张浩森、于芳，主播魏东、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海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you 北京时间7:00。